大家好，我是段六，今天介绍的是蔡澜先生的日本私房菜。蔡澜先生是著名的作家、旅游家、美食家以及电影人，他和金庸、倪匡和黄沾并称香港四才子。今天介绍的这本日本私房菜呢，算是一本游记小品文，它的每一篇的篇幅都不会很长，因此很适合当作睡前读物或者是打发零碎时间的随手阅读的书。那这本书记录了他在日本各处游玩的吃食，那也有叙述日文和中文料理名称的差异，十分的有趣。而文词呢，平易近人，直爽利落，他喜欢或者是厌恶呢，都毫不做作的直言不讳，豪迈中带着细致独到，而且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我们首先分享的是烧麦这一篇。在分享之前，我有一点槽想吐。其实我一直觉得日本人很神奇，他们对中华料理有一种谜一般的喜爱和执着。其实他们有很多所谓的中华料理，其实我们吃起来，应该说我个人吃起来就只能够发出哦，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因为槽多无口啊。这一点呢，刚好和蔡澜先生对日本的中华料理的想法还蛮一致的。他在烧麦这一篇文呢，开篇就写到，第一次尝试日本人所做的所谓的烧麦，真是难吃的透顶，整个糊里糊涂。他还说到，能将食物处理的那么差，一定有得天独厚的才华，是日本人的优秀传统。他开篇啊就非常高冷，害我笑的书都险些掉了，后面几乎是抖着看完的。即便在蔡先生口中，这个烧麦是真的这么的难吃，但是在他离开日本数十年后，他一样会鬼使神差的回想起那全世界都找不到的独特的味道。后来呢，他到了东京竹地，那经过了一间专门卖烧麦的商店，叫煎商店，这个煎是草字头那个煎字，虽然店名用中文念出来还蛮容易令人想歪的。他蔡先生描述说，那个煎商店买回来的烧麦拿回酒店放一粒入口，还是那么难吃，但吃的是回忆，难吃也要吃下。而后啊，他看了盒底的说明，那原材料的部分最后面是美味调味品，他就直指着这不就是味精吗，然后还感慨啊，哎，原来我们怀念的是那一大把味精。这悠自己一幕啊，看到这边我笑得不能自已。那么文末呢，就附上了这间煎商店的地址还有电话。那我也 Google 搜寻过了，这些资料都还是正确的，没有搬家，电话也没有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会看看这种令人怀念的味精的味道。那接下来呢，也是吐槽日本中华料理的中华洞篇。有查过这个教育部字典，洞这个字呢，其实正确念音是胆或是井。念胆的时候是指把物品丢到井里面发出的声音，那如果念井的话是用作井这个井水水井那个字的一体字。那我们现在念成洞是因为日本料理的关系，那日文是洞不里，如果跟在名词后面就会减省念成洞。那中华洞开头啊，蔡先生非常直白地写着，第一次试中华料理你会大叫怎么那么难吃，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啊！但是跟烧麦一样，这种匠心独具的难吃会渐渐地转变成难忘，一阵子没有吃也是会让人想念的。中华洞在蔡先生口中啊，就日本中华料理中代表性的最难吃的一道菜。那他进一步就解释中华洞是什么东西做的。他首先，中华洞有时候也会叫做无目洞，目是眼睛那个目，它指的是五种配料或者是杂牌的意思。当然实际上吃的话是不止这五种配料的，用料的话就包含蔬菜啊、蕈菇、鸡肉、猪肉或是海鲜都会有。那将所有的原食材一起炒了以后，加上所谓的上汤，他也直指的这上汤就是味精水，然后再打上一层浓厚的芡。让我们引述一下文中蔡先生对这食材的深深怨念，最后有颗鹌鹑蛋，为什么要放鹌鹑蛋，真是匪夷所思。他的书其实有很深很强的感染力，即便行文都是朴实无华的文字，他没有刻意要卖弄文采，可是读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带入自己，跟着一起啊，而康守就问了，对呀，为什么要放鹌鹑蛋，虽然说我也没有真的吃过这个中华洞。 他除去他对食材的怨念，最让他厌恶的应该就是勾芡的部分，可以说是怨念深深深几许，浓芡一勾，差评无重数。他对除了炒虾仁打一层薄芡之外的其他勾芡行为全都是负面评价。除了中华洞这一篇在天津洞这篇以慷慨激昂的直抒关于勾芡之各种不该，看得我也是心情激荡，而且拍手叫好。中华洞篇后马上跟着的是中华料理篇，可以顺势读下去，也十分有趣。虽然他口中这么嫌弃日本的中华料理，但我想就像他文中说的，这些难吃在离开日本的岁月中就会转换成了难忘。这也是我认为日本私房菜一书最吸引人的一部分，情感都蕴含在这种日常的文字中，粗略读一遍是笑，细品之后就是感怀。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那下一次呢，我会分享关于仙台的几篇，因为我自己有去过仙台游玩，所以看到那几篇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共鸣。我是段六，谢谢收听。